出多一点温柔，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，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习惯你走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，我不要缠缠绕绕，我要痛快剪断苦恼，爱走了剩下疲劳，我不 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这一次与你相遇，听那 谁。

变好了想见你的理由，说好了不分手那是强求，爱要怎样乞讨才不会让你跑，承受不了没有你的每分每秒，多想你再给我几个借口，让我感觉是自己不够好，爱的施舍太少，我找不到依靠，承受不了这思念的煎熬，我怎么 就是失去了你。

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， 何必